京阅读季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按照明朝最初的规划，北京的皇城里头啊，御苑大概分成三个部分。这头一部分呢，就在紫禁城的西边，有一片湖光山色的区域叫西苑，像太液池啊、琼华岛啊，也就是今天的北海和中南海，都是属于这西苑的范畴之内。这第二个部分呢，就在紫禁城的北边，名叫后苑，也就是今天的景山一带。这第三部分名叫东苑，现如今知道它的人呢可并不多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御苑是明朝时候修建的，等到了清朝就荒废了。不光如此，这东苑的规模早先也不是很大，它地处东华门的南边，又被大伙称为南宫，也叫小南城。不过您别看它没有西苑的宽阔水面、三山琼瑶，可它也是历经几代皇帝轮流翻修，有着西苑所没有的荣光。皇家祭祀的神坛，高大巍峨的宫殿，碧波荡漾的西苑三海，几经修复的东苑南宫，在这座红墙黄瓦的背后，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尘封百年的皇城往事第三集。都知道大明天子永乐皇帝是在永乐19年的时候正式宣布把这都城迁至北京。迁都呢是一件大事儿啊，可以说在朱棣之前就没有一位皇上这么干过，全国上下一片繁忙。可是要说南京，那可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的都城，无论是从城市规划还是从各个方面的便利条件上讲，启用一个新城市自然不会像在南京接着当皇上那么容易。他朱棣为什么会大费周折的要把都城搬到北京来呢？其实这个中的原因咱们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。头一个，那就是朱棣对北京的感情。想当年朱棣还没当皇上的时候，11岁被封为燕王，他的属地就在北京，所以说他的老部下、他的后备力量全都在这儿。再有一个，咱都知道朱棣这皇上当的有点不光彩，甭管您个人能力如何，可您毕竟是抢了侄子朱允文的皇位，所以在南京他老觉得待得不踏实。这么一来，朱棣就计划着要把都城迁至北京。不过迁都啊，可不像搬家那么简单，首先您得有个住处，皇上住的地方那不是一间房的半间炕能对付的。所以在修建紫禁城的时候，朱棣经常过来，一是为了看看皇宫修建的进程，再有一个呢， 当时很多元朝的残余力量没事就跑到北京的边缘骚扰一下。为了日后自己能够住得踏实，朱棣只能是带着部队过来讨伐。永乐十一年的时候，朱棣有一回来北京，正好赶上过端午节，文臣百官齐聚一起，好不热闹。也正是在这一天，朱棣一高兴就下令在东院建造一片宫殿。话说那年朱棣来北京，正好赶上五月端午节，朱棣高兴啊，就兴致勃勃地带着手下一帮大臣去了东院，观赏击球射柳。这击球射柳啊，是一项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，在军队里边也是一个操练活动。怎么玩呢？就是把这鸽子放到葫芦里边，或者是放在一个特制的盒子里，远远地挂在一棵柳树上。准备射柳的人手拿着一种特制的皮球，瞄准之后啪一扔，只要皮球打中这个葫芦或者打中这盒子，它上边有一小机关，这容器啪就打开了，这鸽子就飞出来了。简单理解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玩的瞄准投掷。一般这样的比赛结束之后，皇上还会特意设宴款待这些将士。就看永乐十一年这天端午节，天气甭提多好了，天晴日朗，万里无云，风不动树不摇的，正是射柳的好天气。皇城的东院里头那也是人头攒动，文臣武将全守在朱棣身边，等着他宣布比赛开始。就看朱棣先把人员分成左右两队，然后自皇太孙以下的诸王及大臣都得按照顺序射柳。头一个出场的就是皇太孙，别看这孩子年岁不大，可是常年跟着老爸东征西讨的，一点没有皇家子嗣的娇气，身手相当不错。就看他一连几次射柳，那都是连发连中，站在身边的大臣一个劲儿的叫好。朱棣瞧着自己这孙子，这嘴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。一番比试过后，朱棣高兴了，您别以为这射柳容易，能像这皇太孙似的连中连发的不简单了。再有跟这么多文臣武将比起来，论岁数这孩子他不是最大的，但是论技术最好啊。您说这当爷爷的心里能不高兴吗？脸上能没光吗？这么出色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，赏呗。表彰大会上朱棣一高兴还来了兴致了，一边拉着皇孙的手一边笑着，皇孙呐，你看今天国内外宾客齐聚一堂，咱们祖孙二人对个对子，以供大家欣赏，如何呀？谁都能看得出来朱棣今天高兴，这皇太孙呢自然也不会扫了爷爷的兴致。就听朱棣说道，万方玉帛风云会。这皇太孙呢琢磨了一会儿，张嘴接道，一统山河日月明。呵，这对子对的，朱棣都快乐得睁不开眼了。二话没说，名贵的马匹、外国进贡的名贵丝绸全赏给这皇太孙。不光如此，朱棣还下令让人在东院这地方给皇太孙建造皇太孙宫。这位皇太孙是谁呢？他就是后来的宣德皇帝朱瞻基。就像当初朱棣做燕王一直生活在北京，所以对北京有感情一样，自从为他建造了皇太孙宫，这朱瞻基啊对东院也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。朱瞻基从小才智过人，文武双全，所以在朱棣眼里，这个皇孙要比那个长子，也就是朱瞻基的父亲朱高炽强多了。其实早先朱棣啊在立太子的时候，心里就琢磨， 琢磨什么呀？他不喜欢朱高炽，不待见他。可是呢，偏巧这朱高炽有一个招人喜欢的儿子，也就是朱棣这皇孙。于是，在立太子之前，朱棣就跟朝中大臣谢晋商量着，说：“你说我这太子应该立谁呀？”谢晋呢是翰林院的侍读，才学超群，一听这个赶紧说：“皇长子仁孝，天下归心。”他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想告诉朱棣，朱高炽这个人虽然各方面都不出色，可是他性情仁爱，对您孝顺，这样的人日后当皇上指定出不了大错，肯定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。朱棣听完之后半天没言语，怎么了呢？他也知道自己那儿子什么样，可是怎么瞧就是瞧不上。谢晋呢，那也是一个极聪明的文化人呢，一看朱棣这表情，马上就猜到了朱棣的心思，话锋一转：“您可有一个圣明的好皇孙呢？您得知道，这立谁为太子，就意味着下一任皇上谁当。朱棣虽然不喜欢朱高炽，可是他喜欢朱瞻基呀。要想让这皇孙日后当皇上，那前提条件就是他老爹朱高炽先得当上皇上，否则立别的儿子，那他朱瞻基就没希望了。”一听谢晋这句话，朱棣心里美了，看在朱瞻基是个好苗子的份上，这个太子就让朱瞻基的父亲做吧。朱棣驾崩之后，朱高炽登基，是为明仁宗。可谁知这位新皇上不光性情懦弱，就连身子骨啊也盯不上劲。当皇上没当一年就见朱棣去了。朱棣如果在天有灵，瞧见自己的儿子这么快就把皇位给朱瞻基腾出来了，他是应该高兴呢还是遗憾呢？朱瞻基继位之后，虽然搬家到了紫禁城，可是对于东院那个皇太子宫却是依依不舍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想当年朱棣做燕王的时候，因为生活在北京很多年，所以对这儿就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情。直到登基之后，就决定把都城迁到这儿来。现在他的孙子朱瞻基登基做了皇上，对于早先那个皇太子宫，也有着一份让人难以割舍的留恋。当然朱瞻基不可能把皇宫的中心挪到东院去，可是出于情感，他倒是可以重金修建。一进东院的门，就能看见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，这殿前有一座汉白玉山石砌成的瑶台，这台子上边奇石耸立，这台子下边种植着各种珍奇花卉，引来的泉水汇成一方池水，方池子上还有一条身长过丈、遍体晶莹的玉雕石虎，这泉水从虎口里喷涌而出，再重新汇集到水池。像这样的雕刻和建筑，东院里边还有三处，让人看了可以说这感觉就四个字：豪华至极。不过在东院，并不是所有的院落都按照这种装修风格来建造的，在东院的另外一处还有一个地方，与这种豪华气派相比，那是截然不同，颇有点田园风格。这个地方是朱瞻基专门为自己修身养性而建造的，所有的房屋都是用草和原木搭成的，殿堂也不大，远远望去犹如乡村田间的小茅屋。殿堂门口还有一条小溪通往河边，河边铺满鹅卵石，河上边还有一座小木桥，从桥上走过，但见桥下潺潺流水，鱼儿欢游。离这小桥不远还有一处小木屋，那是朱瞻基的书房，要是赶上朱瞻基公务不忙了，他就会常来这里，一边赏着美景，一边弹琴读书，那种意境啊，太惬意了。 不过别看这东岳南宫是个放松休闲的好去处，可是在历史上却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把这个地方改成了软禁监狱。这话还得从朱瞻基的儿子，也就是下一任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说起。朱祁镇是朱瞻基的长子，在他老爸眼里那就是掌上明珠，才刚刚降生四个月就被封为了太子。宣德十年的时候朱瞻基驾崩，新一任皇上朱祁镇登基，这孩子孝顺，愣是要为他父亲呢掌管朝政整一年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虽然朱祁镇为当朝皇上，但是年号没改，直到第二年的正月才改用自己的年号，称为正统元年。历史上对于朱祁镇的评价很高，再加上身边有重臣辅佐，所以史书上一般都会用朝野清平海内富庶来形容这个时期。本来太平日子过得挺好，可就在正统十四年的秋天，一切全都改变了。正统十四年秋天，蒙古部落的瓦剌也先率军全面入侵大明王朝。也先带领中路军不停地攻击山西大同，朱祁镇不顾大臣极力反对，亲自率军迎敌。皇上御驾亲征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万一你要是在战场上有个好歹的，整个大明王朝可不是损失一员大将那么简单。可是面对死缠烂打的蒙古部落，朱祁镇真是有心把他们彻底铲除了。至于自身的危险，他当时根本没有时间考虑。其实说到这蒙古部落，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执政的时候就把他们给赶回了漠北，可是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大明王朝的领土，等到燕王朱棣率军讨伐的时候，对待这些人的态度只能是征讨驱逐，平定战乱之后再给予一些补偿作为安抚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些蒙古部落就像是大明王朝的一块心病，现在他朱祁镇当皇上了，实在不愿意经常受到他们的骚扰。临出发之前，朱祁镇安排了弟弟朱祁钰留守北京，自认为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这才启程出征。皇上一走，所有的王公大臣可就开始担心了，天天打听前线的战况。可就在朱祁镇走了没多久，前线传来消息说大明皇帝朱祁镇率军回撤途中，在土木铺遭遇了蒙古军队袭击，全军覆没，皇帝朱祁镇惨遭被俘。这可是惊天的新闻呐，全国上下都得跟着颤。为了不让蒙古军队以朱祁镇为筹码要挟大明朝，大臣于谦建议皇太后下旨，由留守北京的朱祁钰继承皇位，视为景泰帝。早先朱祁镇走的时候，怎么也没想到，当初安排弟弟留守北京，愣是把皇位也留给他了。蒙古军那边呢，本以为手里头有了皇上朱祁镇了，这是最大的筹码啊，谁想到人家大明王朝根本不稀罕，最后没辙，只能是在一年之后又把朱祁镇给还回来了。朱祁镇能够大难不死回到北京，这本来是件好事，可让大家伙觉得尴尬的是，朱祁镇已经被封为太上皇了，现任皇上是朱祁钰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其实朱祁钰那边也着急，您想皇权至高无上，谁坐上去都不想下来，这一边是上一任的皇帝自己的亲哥哥，一边是皇帝宝座，朱祁钰左右一权衡，最后一咬牙，得了， 就把哥哥朱祁镇给送到东岳南宫，名义上是让哥哥休息，其实就是变相的软禁。朱祁镇当时囚禁的宫殿有个俗名叫黑瓦殿，简陋的房间，昏暗的小矮房，就连伺候他的佣人呢都寥寥无几。朱祁镇当时心里这滋味就甭提了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亲弟弟啊会如此对待自己。不光如此，朱祁钰为了改造隆福寺，还把早前朱祁镇花重金雕刻的石栏杆、珍奇的花草全给搬走了。一下子这个昔日清闲优雅的东院就变得冷冷清清了。其实冷清的哪儿只是东院呢，更凄凉的应该是朱祁镇的心。在这之后，朱祁镇被囚禁在东岳南宫一下就是七年，要不是赶上朱祁钰身体生病，他也很难重新夺回皇帝的位子。咱们长话短说，自打朱祁镇二次登基做了皇上，就下令重新修复东岳南宫，拓宽南宫的边界，建造更多的殿宇。就这样，这个东院又一次恢复了往日的清幽和宁静。随着朝代的更迭，到了清朝，这里可就逐渐荒废了。到了民国初期，很多老百姓迁到这里居住，东院的河面被盖起来了，往日的清幽成了街头市井。直到2001年，东城区在东院的原址上建设了昌蒲河公园，现如今您到那儿去，兴许还能找到一丝早先东院的影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在这座皇城里能够为皇上服务的可远不止这些皇家园林。古时候这帝王们都信奉佛教道教，希望佛祖保佑能让他们治国安邦，长治久安。虽说北京城里寺院不少，可是这专为皇家提供服务的皇城也得有相应的寺庙和祭坛。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感觉对了，我要出发，用我自己的步伐、告别所有旧的想法，别害怕不像话、你怕了吗？还怀疑吗？放开一切，体会变化，是否就是情绪化？上不下，够了吧，算了吧、说真心话，你善良吗？往前追，往后退， I feel so good， 快提高分贝，为了爱。